目标冠军。星星的这个口号，各大职业战队最后只能一笑置之。如果不是星星阵中有叶修，各队恐怕都要以为这帮家伙在意外胜过加世后就自以为天下第一，开始做黄粱美梦了。但是既然有叶修，就不应该这么幼稚。 玩笑话嘛，制造话题引起关注吧。其实他们不用一再这样，他们已经很有存在感了。 各队说法不一，但基本都是一种调侃嘲弄的语气。目标冠军，联盟里绝大多数队伍都不敢喊这个口号呢，星星还真是有胆儿啊。不过星星近段时间也确实发展的有欣欣向荣之势，在拿下了飞客的赞助合约后，星星这段时间又接连拿下了两个赞助合约，都是一直以来对荣耀联盟颇有兴趣的赞助商，这次也不介意分一份给星星。不过和飞客情况类似，他们在联盟中也另有主要赞助的战队，对于星星都是一种投资加观望的态度。三份赞助合约，星星这边已经收到了近500万的赞助费，对于一支草根队来说，绝对算得上是相当有力的扶持。再然后，挑战赛最终的冠军奖金、转播分成、票房分成等等奖励也相继到账。本次挑战赛因为备受关注，无论转播分成还是票房分成，相比以往都有相当大的飞跃。荣耀联盟举办赛事也算相当厚道，战队拿了奖金，还有各项收益分成。很多杂牌赛事可都是只发了一个赛事奖金了事。荣耀联盟这边只是挑战赛冠军就有500万的奖金，这笔数额相对于挑战赛的影响力可不算低了。联盟显然也是考虑到冠军下赛季就将进入联盟，这笔钱也算是对战队的扶持。奖金再加上其他分成收入，星星战队因参加挑战赛就已经获利过1000万，这让陈果彻底感受到了荣耀竞技现在拥有的是怎样的商业生命力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本赛季的挑战赛成色与众不同，在分成收入上要高过往年一些。怀揣1000多万资金的户头，陈果这下心里踏实了不少。虽然去年卖技能点赚得的除材料外的1800万魏琛承诺可以投入战队使用，但这笔资金太强势了，真要投入使用了，陈果觉得他这个老板称号可就太名不副实了。而现在靠战队本身有了积累，这钱用起来陈果就觉得顺手多了。钱一到账，陈果二话没说，先是冠军奖金500万悉数拿出来，直接就给了星星战队的诸位分了个干净。虽然一直以来星星战队的选手在这种事上都表现得比较漠然，但也总不能就这样顺势不当回事了。以前是没啥条件，所以也就浑浑噩噩就这么过来了，现在有了大丰收了，理所应当一起分享。这钱分得霸气，像罗吉、安文义这都还在校的大学生，猛然间就是几十万的收入到手，一时间都有些手足无措了。至于叶修，拿到手的银行卡立即就被他丢到抽屉里，瞬间和他那一堆荣耀马甲的账号卡混为一谈。魏琛1800万在手的人底气是非常足的，几十万拿到手就是点了点头，轻描淡写的来了句 不错， 看得陈果都想抽他了。唐柔笑阴阴的说着谢谢就把卡接过了，一点也没推辞。但陈果完全清楚，他比魏琛更有资格不把这几十万当回事，但看人这分寸，陈果深深地鄙视魏琛。于是当晚众人各回房间休息后，陈果发现唐柔把银行卡忘到桌子上了，那叫一个泪流满面。12345 6的低级密码，这卡随便谁拿走没准就把钱都踢空了。大小姐，你对你韩嫣柔的账号卡可从来没这么粗心大意过呀。包子看场子出身，而且还是看网吧这种场子，一看就是超级无产阶级， 几十万的收入顿时让他大为兴奋，深深感慨自己总算跟到一个好老大，超有前途。武臣乔一帆毕竟职业出身，武臣以前还算一队的当家选手，虽然队弱点，收入无法和大神相比，但是一年几十万还是相当轻松。乔一帆新人收入不会高，但他混迹于豪门，至少对圈子很了解，这笔奖金也不至于让他意外。莫凡给这家伙的时候，陈国又是一番犹豫。出场少，这个还在其次。陈国这次奖金完全就是人头均分，没去计较谁的贡献多，谁的贡献少。起步阶段，战队是多方向发展，太计较这些，陈国觉得根本没法算。至少贡献最大的叶修是完全赞同这一次就平均分配的，哪还有啥负担呢？倒是像罗吉、武臣觉得自己没在比赛上出太多力，不好意思和大家一样，但最后都被陈果硬推着收下了。陈果对莫凡的犹豫，实在还是因为这家伙的不确定，说白了还是因为无交流，所以完全不知道莫凡的想法，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准备就这样跟着星星一路走下去。不过转念又一想，不管以后这一年，至少莫凡是走过来了，虽然贡献也挺有限，但既然大家都有，他也就不要落空了。于是最后莫凡也是拿到同样一份，听到数额后也是难得出现了几分诧异的神色，看来也是无产阶级出身，不怎么富裕。还有一位最终却坚决没要这笔钱，孙哲平。已经离开星星的孙哲平，陈果和他联系说要给他账户打钱，结果人潇洒一笑说不用了，别费事了，然后就直接把电话挂了。这也太豪迈了吧。陈果还想继续锲而不舍的，结果最后听了叶修一句劝，算了，他可不是会改变主意的人。陈果拿着这最后一张卡，一时间也不知说啥好了。叶修扫他一眼， 你是不是忘了你自己那份了？ 啊，陈果一怔，他还真没想着自己，但是就算想到了，他也不会觉得自己也需要拿一份， 就当是剩余价值吧，归资本家所有。 喂喂喂，谁是资本家呀？ 星星这边小分红，联盟那边总冠军出来则是各种大分红。联盟总冠军的奖金以荣耀联盟的影响力来说可是相当渺小的，不过1000万，也就比挑战赛多出一倍。除此，像常规赛里的排名也有奖金，但是数目更加微薄。20支队伍总额1680万，按名次等差数列依次下推。常规赛第一的队伍奖金也不过160万，排名第20的队伍更是只有可怜的8万。很显然，荣耀联盟发展至今早已经不是靠奖金来支持联赛。1000万的奖金，这绝对不是任何一支战队拼死拼活的理由。大家拼命追逐的是奖杯所象征的至高荣誉，而战队主要赖以生存则是转播费、赞助费、门票等等多种收益，而这些收益战队的影响力至关重要。至于提升影响力最直接的办法，当然就是夺冠了。星星挑战赛夺冠带来的各种收入，其实就是这种模式体系下的运作范例了。一整个赛季的硝烟随着总冠军的决出落下帷幕，不过今次因为遇到大更新，联赛中途停摆了一段时间，这总决赛打完后没2天就已是7月，各队选手开始休假，但夏季转会窗口打开，对于各大战队的经营者而言，这可是最忙碌的日子了。星星这边，飞客一直想开还没开的发布会总算是举行了，正式宣布赞助星星。金额虽然不多，但以星星现在所受的关注，这才叫花小钱办大事。飞客相当满意这一笔投资，而且在这期的发布会上，星星顺势就宣布了苏沐橙自由转会，这对外界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意外。但是跟接着沐雨成风随同苏沐橙一同落户星星，这可就是大新闻了。 沐浴成风那可是全明星角色，星星一只草根竟然有魄力吃劲，看来他们目标冠军不是随便说说的吧。苏沐橙是自由转会，那自然不擅长什么转会费。对于沐浴成风的转会费，媒体是各种关注。不过在和陶轩最终签下的沐浴成风转会合同里，转会费是需要保密的东西。陶轩显然是不想让沐浴成风这个非正常价格影响到家世的出售，到时候人人都以为家世是在跳楼大甩卖，都抬着几十万的出价找上门来，陶轩非得哭死不可。有了苏沐橙，有了沐浴成风，星星战队好像一下子就变得威武雄壮了许多。把叶修也算进去的话，星星也是两个全明星级选手坐镇的队伍啊。放眼联盟，这样的队伍可连半数都没有。星星接下来会有什么大动作？转会窗开启的第一天，星星意外就成了主角，媒体纷纷开始预测了。家世也在此时也是关注点，转会窗终于开启，家世战队的选手和角色可都不少。这么长时间，如果有要转会的，怕是应该都谈得差不多了，都会是什么去向呢？至于大家一早就想围观的黄金一代，到了这一天却都已经没什么内容了。今年恰是黄金一代选手的第二个续约年，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这当中是不是有哪些会离开自己的队伍。结果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，各大战队就已经相继发布消息，黄金一代的选手除了苏沐橙和萧时钦没有消息，其他悉数续约本队。到了今天，苏沐橙已经加入了星星，那么萧时钦呢？他会选择哪里？他同样是自由选手的身份，选择的空间极大。结果萧时钦的消息媒体们还没等到，家世挂牌出售以来的第一条重磅消息终于炸出，孙翔一叶知秋以2800万的价格共同转会轮回战队。